翻嚟第二节啊，星期二得到啊， 系啦。 咁啊，记住咧，大家就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而家就嚟五千啦，吓四千八百几咁啊。其实增长都算系咁啦，慢慢多啲吓。咁啊，嗰、那个时事咧，即系本地时事好似差唔多啦。讲翻下啲即系点讲啊？民生少少嘅嘢啊， 好啊好啊。 喂，咁啊，上个星期有一单嘢咧，嗱，咁啊，我好想讲嘅，见到咧就系话汕尾啊，有十一个姑娘，哇，攞咗香港身份证， 其实呢度两个好系太多啦， 系好夸张喎，即系你喺大陆做紧共产党嘅官，竟然来攞香港嘅身份证，系嘛？ 系啊，早轮东莞咪有个官咯，佢自己攞咗香港身份证，啲老婆仔女啊喺晒落晒嚟香港，佢咪揸架中港车 F V 嗰啲啊，字头嗰啲啊， 系啊。 揸过嚟，夜晚收工翻嚟过嚟香港，第二朝早咪揸翻架车上东莞咯。 哦，咁样啊， 就系咁样翻工噶。 哇，好捻勤力、啊。喂，喺东莞咧，之前有个书记咧，俾人哋揭发咗喺五年里面咧，去捻咗千九几二千次澳门啊，即系咧，佢日均隔日一年先365日。屌你老尾，你基本上咧，你系三日有两日喺澳门噶啦。我话咧嗰阵时啊，佢喺百家乐上面嗰张台啊，耐捻过时间，耐捻过佢喺公司，即系嗰个办公室嗰张台。 其实咧，共产党咧严禁呢样嘢好耐噶啦，即系不过你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呢句说话。 系， 因为咧好多嘅官各级啦，各级政府官员啦，做到有咁上下职位咧，佢出去外国咧，佢搬 passport 咧要扣留咗喺公安局，然后咧你每一次出去咧，你要写申请啊，跟住先攞到本 passport 出去嘅，所以其实好困难。 即系官咧就唔系咁易出境嘅， 官好难出境啊，但系咧嗰啲本身做咗手脚咧，以前咧 做假身份证。 系啦，即系佢哋自己做官，自己做假身份证，然后用身份证咧就出咗嚟喺香港攞咗居留权，跟住过关咧就全部用佢嗰个姓，因为咧始终都系啦，佢哋冇法治，佢自己本身就我话事。 系， 但系咧，我之前做节目讲过就系话，共产党系左手顺过右手，重重架构，但系到最后尾都系有一个人话事，嗰、那个人肯话事咪得咯。 哦，咁啊，而家贪污都系咁解啫嘛，一个追翻上去，上面嗰个包俾佢，边个包俾你？我上面嗰个包俾我，系嘛，一样咁解啫嘛。 系啊，因为佢哋一定系嘅。我譬如我攞想问佢攞香港身份证，我就会同你讲，你都要攞个香港身份证，跟住成堆人咁啊互相包庇，因为点解咧？大家都要有一个安全网， 系 要想办法尽快一落嚟香港。点解咁多人攞香港身份证？大陆是不容许有呢个双重国籍嘅。 哦，系啊。 但系佢攞香港身份证，香港身份证系中国嘅一部分， 系 变咗佢攞咗香港身份证，由香港申请移民啊嘛。 系啊。 咁你移咗民走捻咗，你大陆嘅官亦一样继续做啊嘛。系咪啊？即系其实就系咁样。点解好多 呢个世界呢、這个世界奇闻嚟呢个？ 系咪啊？所以你问点解我本身咧谂住有机会我做节目讲，咁依家讲咧，我识得。都好熟下噶，我哋叫做五哥， 系你唔好开咁多， 唔系 讲关事咁深入啊，好捻大镬嘅， 叫做五哥，佢咧就系广州啊，反贪嗰个局长， 哇！你咁讲，人哋 哦，佢唔会翻墙听我呢咁嘅节目嘅， 唔系啊，咁其他人听到都督鸠佢嘛，系嘛， 哦，咁啊都一胎小孩。个老婆生唔即系生咗个女，佢恨个仔，就收咗个二奶。个二奶咧就想办法咧就落到嚟香港生咗个细路仔，就攞埋香港居民身份证买埋楼。咁咧就已经咧就将啲钱咧因为咁过嚟，佢自己因为佢唔走得，但系咧因为佢系反贪局局长，即系咧我最大，你做边个官你都要俾面我噶，唔系我你实俾我搞到你噶。所以咧佢就 系 最大嘅贪污者。所以咧全世界所以佢搞身份证啊，其实成扎人叔伯兄弟全部喺香港。 哦，哇！香港有好多共产党官喎，如果你咁讲法真系。 系啊，而家你根本上你去呢个元芳嗰度，你唔使讲啦，即系我唔知道有啲网友其实。个个都系 F V F U 字头嗰啲，啊，东莞、深圳、广州嗰啲3000个车牌，全部都系嗰啲人啦。系啊， 系咁啊，好大镬喎！你咁讲法，即系咧，我哋原来身边咁多共产党官员喺度嘅，但系咧，呢班官员咧系最想逃离中国噶，其实系。 系啊，但系佢哋喺香港系生活系低调嘅， 系， 因为唔能够扬得仔。 当然唔可以扬啦。 吓，所以好多而家。 好似攞假身份证啊，攞成，所以你哋所谓中票，佢唔系真系冇，唔系系有嗰个人啊。佢要共产党要动用到嗰啲人，系全部都系真系有嗰个人噶。佢唔系冇嗰个人啊嘛。 系，唔系中票咧？坦白讲，佢哋系嗰啲叫做咧，唔能够话中票，即系咧，你本身你自己大匪，你自己譬如系姓陈咁样，你屋企突然间有个叫封信寄嚟揾姓许嘅，咁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啊？系好难嘅，嗰、那个成本好高噶。之前蔡六成啊，黄大仙嗰个啊，佢就系揾佢家姐去中票。佢个地址都系家姐，家姐系真噶，真家姐嚟噶。佢自己唔喺度住，咁啊报假，即系报，即系虚报，虚报话喺度住，其实搬开咗，咁都坐监啊！佢家姐，你谂下，喂，中票个风险系好捻大嘅。问题佢哋根本就唔系中票，佢哋系中人啊，中人中咗喺度啊。老实讲啊，呢样嘢你避免唔到嘅。佢哋系可以动用嘅人有几多咧？即系粗略估计。你話單程證嗰150個係咪全部都共產黨呢？當然唔係啦，亦都有啲團聚，亦都有啲係二大陸，但係有幾多呢？可能有5% 都唔少㗎。5% 就7个㗎啦。一日7个，你諗下一年就2000多个㗎啦。嗰啲係 幾萬人啦、啊。 嗰啲係特務嚟㗎，10年就20000多。喂，佢哋唔係而家㗎啦。由80年代改革開放已經開始有特務不斷進駐香港㗎啦。所以呢喺唔同嘅領域基本上你各行各業其實都有嘅。問題啫，嗰啲就唔係話真係長江一號嗰啲真係要攞支槍去殺人嗰隻，佢哋可能係負責好多譬如情報啊、攞料啊，或者係負責出嚟打交道啊、交際啊，好似梁仲恆一樣噶。梁仲恆讀書嗰陣時咪俾人帶咗去中聯辦咯，搞咩國情啊嗰啲嘢，喂，全部都係依只嘅，係咪？咁嗰啲人咧，亦都唔係一開始話俾聽，唉、哎，我而家要收購你做特務啊，我而家要 sell 你做007啦，唔係嘅，即係佢哋由朋友開始關心下你，唉，大匪呢排生意好唔好啊？有冇咩搞啊？诶，不如出嚟饮杯茶倾下偈啊！喂，佢哋系用一种关心嘅态度，好似保险咁样嘅， 即系民建联咯。 系啦，唔系其实咧，好似保险嗰个做法嘅，保险就系同你做咗朋友先，关怀、嘘寒问暖，诶，生意唔好唔紧要，点样？喂，有啲好老数，喂，佢哋唔会即刻暴露身份俾你知噶，慢慢同你建立咗个友谊，跟住咧就可能。就会想下办法帮下你一啲解决唔到嘅嘢。当然你话唔得，喂，我争400万，我而家梗系唔会即刻俾你啦，系咪？咁如果系，你嗱一声，个个去投共啦，系咪啊？ 买唔止嘅，譬如好似叶国华嗰种，佢咪培养你有啲学生啊， 沈玉辉啊，沈玉辉啊，嗰啲咯， 郑松泰咧，系嘛？即系佢培养你。 北京大学啊嘛，吓咁啊，郑松泰叻仔嚟嘅，我系流紧中国人嘅血，系咪先？呢个系直情系。爱国青年嚟喎， 系啊， 唔怪之得50000多票啦，系咪？我谂啊，起码有30000系爱国票嚟噶，系咪？ 即系一早知道晒，系咪？ 不过佢条票仲多过佢个老棒啊，阿何君尧 高票 过佢老棒何君尧啊， 双双当选啊，呢、這个屌你真系双赢， 即系咧党嘅胜利系嘛？ 系啦，冇错。 唉，咁啊，党胜经常胜利嘅党系嘛？喂，我哋咧地下在地讲完，咪讲下上天嘅嘢喂。 好啊， 一定要讲下。今日有人拍一条片，发现翻到屋企咧，成间屋俾一嚿好大嚿嘅铁砸烂咗。嗰嚿嘢咧，原来就天宫二号嘅残骸，因为咧你飞上天，咁啊有啲推进器噶嘛，推进器不断跌落地下噶嘛， 系冇错， 就砸烂咗人哋屋企啊喺大陆。咁啊，点解我要讲天宫二号咧？其实冇咩好讲。上个星期佢发射咧，第二日好奇怪，嗰日我朝头早好早起身，咁啊睇嗰个无线新闻啊。屌你老咩！佢播大公报社论，佢话天宫二号我国伟大嘅成就，吓、啊、香港竟然啲人一啲重视都冇。喂，佢讲到好似煞有介事咁样，哇！你啲香港人对于天咁大嘅事，你哋都一啲反应都冇嘅，你知唔知中国人吓、啊，即系仲系咁样？咁啊，当时喂，大家已经，唉，屌你都已经谷捻住道气啦，系咪先？你搞咁捻多嘢，天乜捻嘢宫二号啊？ 落后50年。落后美国50年， 人哋半个世纪之前已经上捻咗去月球揾阿吴刚啦，吓佢嗰对斧头啊，我嚟斩树嘅斧头都揾捻到啦。 系 啊， 你而家 屌你兔仔都屌你老， 兔仔捉埋龙你剥捻埋皮啦，屌你老味， 真系 系咪个上我啊？而家咪就希拉里咯。喂，屌你老尾，你啲嘢落后人哋半个世纪，你而家仲唔系去月球啊？你而家喺个太空度见到一个太空舱，搵人喺上面做下实验，屌你老尾，唉，喂，人哋五十年代苏联做捻到啦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 唉，喂，真系咧，收家咧已经系唔系话咁简单噶，啊，我哋记性特别好，我哋早一排节目有讲过噶嘛，喺五年前，天宫一号发射。中央台每晚晚啊七点钟播捻完音乐，就系、是、播十分钟《天宫一号》同佢联络， 系啦， 喺度倾偈勾噏乜嘢，喺度讲一大轮嘢，连续做咗十日， 第十一步， 到第十一日，完全冇再提过。十一日之后系完全冇再提过， 而家都冇啊。 旧年英国一个嗰啲叫做咧。研究天文嗰啲爱好者咧，发表咗个报告，佢话咧有一个咧，有个类似天宫一号咁嘅物体嘅嘢咧，喺对地球坠毁咗，根本你就由第十一开始，你失去咗联络 ，call 唔翻人哋啊，系咪？联络唔到啊，当然冇人啦，天宫一号吓，天宫一号就系一个卫星嚟嘅，咁咧就冇人嘅，咁但系你已经失去咗联络啦嘛，嗰、那个已经废物嚟噶啦嘛，冇够用噶啦嘛，系咪先？咁而家咧，你发射嘅二号上去，吹捻到天上有地下无。喂，今次有人噶，有人喺上面噶， 可能安全啲啦呢次。 唔系啊，你唔好咁高调啊嘛，唔好咁捻扬啊嘛。如果下次过几日又系联络唔到，咁嗰个太空人上唔上去好啊？吓，你谂下喂。上到去，屌揾唔揾到嘅？那個太空艙冇揾咗，咁啊焗揾住翻落嚟香港，翻落嚟地球咯，嚇係咪好撚大鑊噶嘛？唉，所以話咧，你哋有時即係共產黨太陽，你咁令到香港人注意做乜撚嘢啫？你嗰個爆唔爆炸都未冇人知係嘛？第二到時爆咗好撚冇面噶嘛，係咪先？我係覺得依樣嘢，所以我要講嘅啫。即系你大公布应该低调啲，你都唔肯定佢几时爆炸，系咪？你啲人上咗去有冇命落翻嚟系一个问题，系咪？喂，上到去搵唔搵到嗰个天宫二号又一个另外一个问题，系嘛？所以咧低调啲好，费事出丑嘛，系咪先啊？大飞 系， 咁啊，大飞仲有咩讲啊？呢节？ 我都得讲啊，讲啊，郑秀文啦， 郑秀文，你讲下啦。 我寻日睇完， 因为你有去睇，我冇去睇。 咁啊，我哋讲啦，其实应该退飞嘅，佢把声系冇咗噶啦。即系我咧，我本身唔系郑秀文歌迷，但系咧就寻日啱啱咁巧咧，就即系有人吓买到飞，咁啊嗌我去睇啦。咁我坐得都好前下嘅，坐唔知第五行第六行。 系 咁啊，其实作为一个表演者咧，佢系好想做得好嘅，但系本身把声。是冇咗嘅时候咧，你夹硬唱咧， 系 啊，虽然啊，寻晚有黄子华、子华神撑场都死啦， 系 吓、啊，因为佢已经系完全系唱唔到噶啦。咁你唱唔到嘅时候，你仲要不停咁喺度嗌咧，我相信咧嚟紧呢几场咧唱唔落去，同埋以后咧个声带一损咗之后咧，破伤咗之后咧，以后都难唱歌。其实制作好认真，好大制作啊！如果你用呢、這个。香港冇睇，我成日睇演唱会嘅。 嗱，佢1972年出世，今年就44岁，系嘛？唔算好老啊，44。但系唱歌嘅嘢咧，有时好难讲啊。嗰个声带一受损，咁你回复唔到。有啲老歌星，佢哋70岁都唱到歌噶。 系啊， 郑少秋都70岁啦，佢而家都唱得两嘴啦，系咪？ 冇气啦， 系差啲啦。咁你见而家嗰个叫咩？叶振棠都系噶，冇气噶，唱唱下唱到顶唔顺噶。不过咧，佢都系唱得两嘴。但系郑秀文即系完全即系唱唔到咁，意思系 唔系佢把声就系冇咗噶， 即系唔得噶啦。 即系佢唱嘅时候系连个 key 都做唱唔到，佢把声系失咗，系唔应该再咁样嗌嘅。 哦， 即系作为，因为我都知道 系 郑秀文呢十场演唱会系一票难求嘅， 系 买唔到飞， 买唔到飞 嘅系好难买。 好多人左扑右扑啊，各样嘢。 因为佢好耐，因为佢唔系早一排澳门开 show 啊， 但澳门嗰阵时冇嘢喎，系咪可能嗰阵个声带受损啊？ 系啊，唔系佢唔舒服诶， 可能病，可能病。 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我都知道，因为睇嗰个舞台设计啊，各样嘢咧系好大制作嘅。 佢抌咗好多心机落去嘅， 系啊， 因为嗰阵时澳门佢几场喺澳门搞噶嘛。 咁、啊、但係我認為佢唔應該再唱啦，即係咧唔好話退飛啦，啊保留飛尾咪好似黎明咁，跟住睇下點樣搞咯。 係 啊，唔見咗錢啊，鄭秀文你覺得對唔住嘅，咁啊都係主辦單位啦，係嘛？應該有買保險嘅，應該覺得香港地咩都買保險嘅，到時咪聲失咗，咪睇下點搞咯。 哦，係喎，有保險賠嘅喎，你失咗把聲，聲帶都買。 啊，唱唔到你，譬如個演唱會都應該有保險賣嘅，咁所以我話唔應該嘅，好即係起碼仲可以再唱落去。如果再咁樣， 哦係啊，開嗰場失聲啊，九月十七號即係早喂，琴日啫喎。成晚走音，我就系讲你喎。 前晚走音噶啦，前晚喊咗三次，寻晚唱到最后尾嘅时候咧，一路唱，其实佢冇咗把声，佢都喺度喊紧嘅。即系你完全知道佢系喺度喊紧，即系佢自己对自己嘅演出系咁， 可能要求好高。 系，咁变咗佢嘅压力咁大。嗱，我而家要公开喺呢度谴责许志安，你在场噶，攞同你老婆顶啊嘛，扑你个街，真系，唉，最后尾你屌鸠你做个男人系咪男人嚟噶？屌你老尾！ 嗱，咁啊，讲开郑秀文咧，讲少花边嘢俾大家听啦。因为咧，郑秀文喺澳门开演唱会咧，咁嗰边主办机构嗰边咧就我啲朋友嚟嘅。咁佢咧就话郑秀文原来系咧系即系过场嘅时候咧，原来系要一定要食叉烧饭咁讲，系好一个好特殊嘅嗜好嚟。 哇！咪同洪生都夹咯， 唔知咧。 洪生啊， 洪生系啦， 最专送叉烧饭， 送叉烧饭噶嘛。咁佢咧就话郑秀文咧当时咧就喺威尼斯人一嗌十碗叉烧饭，咁就$100碗，嗌1000蚊叉烧饭。咁主办单位最后唔知边个硬咗，我唔记得再追问啦吓。咁就一嗌就嗌10碗嚟食咁讲。咁所以咧，佢系对叉烧饭系可能系一个好喜爱嘅，系啦。咁啊， 喂，由呢度衍生问多你两问，有啲衍生嘅问题。喂，你睇个澳门而家咪又开又巴黎，又巴黎 小巴黎人，巴黎人 系啦，巴黎人。喂，其实澳门已经好静噶啦。 我好耐冇过澳门，我唔知啊，真系。 因为我久不久都会去嘅，因为有啲路有飞送。 因为上次输完钱，就旧年输完钱啦，系屌过去都成日冇得赢，唉，我都唔去啦。 我又唔赌 咧，差唔多成年冇去啦。 啊，但系市面上已经啲的士佬已经掉紧盐水噶啦，啊，仲投资咁多钱。 讲起的士佬就嬲捻到扑街嗰阵时，早两三年嗰阵时过年去，我喺永利门口。我话去官雅街，屌你老母开我三嚿水嗰度的士佬，真系想扯佢出去打柒佢，跟住冇地方食饭，行到脚都软埋，最后咧唔知道我唔记得咗行到边度食饭啦，哇行到仆街，即系澳门的士咧系好捻客人憎， 唔同以前系嘛？ 系啊， 不过而家手淳朴， 不过而家咧系以前好纯噶澳门人，即系澳门街啲人咧，即系你讲赌权未开放咧，系真系好纯。我都话我食过$6一碗。$6一个嗰啲叫沙丹猪扒饭，喺孖角庙隔篱啊！而家屌你点收你鸭皮啦？而家系咪 先都唔得？ 系啦、啊，即系嗰阵时系啲人好淳朴嘅，不过咧冇办法啦，一个即系搞到咁大一个赌城咧，啲人系好差噶啦。 但系啲赌厅不停爆煲都好啦，其实佢啲众筹嗰啲咧，即系讲多两讲啦， 系 已经其实。掟钱出嚟嗰啲咧，回晒本噶啦。 系，我即系你讲之前嗰啲赌厅 执笠，即系集资嗰啲，其实好多已经早几年 即系之前赚落钱已经赚够啦， 赚够咗佢又伤唔到肉嘅，即系我咁讲啦。 即系可能获利回吐啦。 不过咧，我就唔，不过咁我发觉咧，有啲人咧系一捻样。题外话啦，又讲啦，即系少时间。 系， 屌你老尾，阿叻呢啲咁嘅擦鞋仔擦住啊，擦住洗米华，咪屌你老尾，咪好似当年啊阿芒果佬咪擦捻住阿向生一样。 系， 啊两个都系屌你，赢嘅就饮酒，啊输嘅就屌你老尾，咪赢嘅就立钱，输嘅饮酒，一捻样嘅啫。 阿叻咧就即系点讲咧？佢嘅赌运可能好过芒果佬少少，佢都有赢嘅，有经常有赢下嘅，唔系成日输嘅。即是他一场买15只赌啦，买够晒嘅。 即系得十四只马跑，屌你老味！你呢场马你买够晒嘅，差唔多张张飞都有，仲系攞嗰张出嚟咁滞嘅，即系所以都唔好谂你听佢点，呢条友都系吹水多噶啦。 但系屌你老味，擦鞋擦得好舒服噶，屌你老味啲有钱佬个个都话行得行威行埋，啲死会做跟班左 只，我系啊，佢系好叻嘅擦鞋呢方面，一个成功人士嚟嘅。咁如果讲擦鞋，咁佢又成功过芒果佬。咁佢年纪大家可能差唔多六啊几，大家都 咁啊唔一样。芒果佬屌你老母借钱唔还啊嘛，使同银夹大声啊嘛，阿叻就未到嘛。 阿叻嘅 阿叻，起码护住个主嘅春袋啊嘛。 咁啊， 同阿钱伟乐差唔多嘛。 唔同，阿叻高班啲。 咁啊， 精神系高班啲嘅。呢节时间咪差唔多啊？啊咩啊？咁啊喂，咁啊讲阿叻咧，头先我嚟嗰阵时咧睇咗单新闻咧，就非常之好笑。咁我一定要讲嘅。咁咧就系话咧，有个喺深圳揸双程证落嚟香港揸的士啊！ 哦， 有冇睇呢段新闻？我睇到好好笑，佢咧就超速，就俾差佬周捻到，跟住咧睇个驾驶执照过期，旧年十二月过捻咗期，因为佢以前揸香港就喺香揸中港车嘅，所以咧好熟香港嘅路啊！佢咧就话早唔知几。一个礼拜前，一两个揸咗一个礼拜的士嘅啫。一个礼拜前咧喺深圳识到个人，人哋介绍佢嚟香港揸的士嘅，好好搵嘅，搵几皮一个月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就用20,000蚊租咗个的士嚟揸。原来呢架塞车嚟嘅。第一啦，塞车啦。第二咧，冇第三者保险，系嘛？因为咧，因为你无牌噶嘛。 系。 第三咧，违反逗留条件。第四系超速啦。第五咧就是、行驶伪造文件。因为嗰个车头嗰啲叫做嗰啲咩证咧系假嘅，系影印嘅嚟嘅。咁咧一条友咧犯咗几条罪，哇！嗰几条罪如果判足咧，如果分期执行咧，重捻过杀人咁滞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真系 嘅，真系重过杀人。啊、因为咧伪造文件好捻大镬嘅， 嗰啲 持有虚假文书系好大镬，要坐几年噶，唔系讲少啊。喂，唔杀可能坐三年。所以咧，呢个的士佬咧，45岁深圳人姓文嘅。喂，佢真系落嚟香港，谂住靠自己努力搵钱，仲要投资两皮嘢，系嘛？ 仲要瞓车， 仲要瞓喺架车度，一个礼拜喺架车度瞓啦，冇地方瞓，带埋梳洗工具喺架车度，另外咧就带件褛，就爱嚟冚被，咁刻苦咁惨嘅人，系嘛？咁上进嘅一个人。竟然咧，依家就俾人塌捻咗，系咪？你话呢个世界系咪好唔公平？真系好唔公平！佢都系想靠自己对手，系咪？搵即系，喂，仲要投资两皮嘢出嚟租的士，系咪？呢、這个好捻严重，仲话香港好捻多的士都系咁啦。咁 唔系，咁香港唔系好多的士噶。 应该就唔系嘅，佢系俾人滚嘅啫。 系佢俾人， 佢以为好多的士系咁，但系揸双程证嚟香港揸的士，哇！第一次听。即系你唔系落嚟打劫啊嘛，佢系落嚟靠自己努力揾钱啊嘛，系咪？佢跑机场线啊嘛，即系呢啲人咧，我觉得咧，即系政府应该通融一下，系嘛，唔好判咁重啦。 喂，你唔好咁样讲喎，你咁样讲，我哋个节目一间就越啲留言又话你啊五毛喎，收共产党钱喎。 哇！依個45歲揸的士都叫共產黨噶嘛？依個世界冇人唔係共產黨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你見到，喂，佢唔係落嚟打劫啊，唔係落嚟搏頭啊，係咪先？落嚟揸的士啫嘛， 好有禮貌啲，唔一定 係啦， 驚死揭發佢啊嘛。 總之，其實我覺得咧，個差佬咧會笑爆嘴。屌你啦咩？抄牌，屌你竟然會破兩到一單咁大嘅案，一個的士佬攞本雙程證出嚟。吓、啊，我睇住份报纸我都笑，我都忍唔住。喂，一条友犯咗6条罪，喂，有好捻多条重罪噶啦，违反逗留条件就好轻嘅啫， 最多即刻，最多10日，谂下怪温你走噶啦。 但系持有伪造文书咧就好捻大罪，咁啊冇第三者保险咧都唔会好重罪，可能系。照計就停牌或者係可能罰款了事啦嚇，但係因為偽造文書嗰度咧就好撚嚴重啊，即係犯到依條罪咧，咁啊分鐘可以坐得幾六嘅。 持有都撲街，你揸住都唔得。 佢持有同行駛咯， 行駛呢度兩條， 兩條 罪。嗰啲起碼都判3年。 唔係啦， 加加埋埋，真係50歲生日肯定喺裏邊過。 嗱，咁我哋有個朋友咧就。 同我哋解释咗香港地坐监超过五年以上咧，吓、啊、就有扣减刑期嘅，即系有假期嘅，可以提早放嘅。咁咧基本上系三分一，即系减翻三分一咧，坐三分二到嘅啫。咁啊，即系咧坐三年零嘅啫。所以咧，压实绝对可以出嚟做生意嘅。 唔系我惊佢唔知先判。 咁如果判七年咧，就可能大镬啲，系嘛？ 系啊。 咁如果少过七年咧，都可以出，有机会出得翻嚟。 我有个老友被人判咗，唔系冇老友啦，识得啦。咁诶，又系持有 伪造文书， 伪造文书持有，佢都系帮人哋攞嘅啫。 系 佢唔知道咁大镬嘅， 哦， 衰咗。 哦， 咁诶，判咗两年半啊。 哦，好大镬喎。 好啊，佢真系唔知戆居居，人哋俾佢帮我攞嘢，俾文件俾人，咁佢俾人哋收咗。 哦， 人哋话佢交俾我。 哦， 佢交呢份嘢俾我。 哦。 咁啊，差佬落口供， 系咪嗰啲五十亿欧罗嗰啲咁啊？咁 差唔多啦， 因为咧，其实我都有朋友系类似，即系争少少中招嘅。嗰次咧，佢咧就即系我听到佢讲，喂，我而家有个大生意要同你倾喎。我话咩大生意啊？吓咁讲嚟听下啦。佢话咧有张汇票啊，而家 系 五十亿欧罗啊，我哋而家攞去兑咧，我哋咧赚翻2%。哇！我听到。五十亿欧罗即系几钱港银啊？500亿、啊，一个佣系几钱？5亿，两个佣10亿啊！屌你老尾，10亿喂、啊、喂，而家打飞机都要5次先有啦！屌你老尾，咁有冇咁捻容易啊？屌你吓、啊！我佢一讲我即刻喂，你系咪傻捻咗啊？你我问佢喂，你而家系咪喺你手上啊？你嗱声抌鸠咗佢啊！屌你都俾人见捻到啊！ 唔系啊，呢啲譬如好嘢啊， 喂真系啊，坐监噶，你持有 我知道，但系咧喺大陆而家好盛行嘅，全部用汇丰， 系 即系全部汇丰，因为点解咧？佢哋咧而家 汇丰信得过 佢而家进展到点样咧？进展到咧呢几年咧，呢十年八年，呢七八年咧，进展到咧嗰、那个骗局咧就系用俄罗斯嘅天然气一船几多钱？ 系。 啊，點樣嚟咧？就用呢張嘢，但係因為呢張嘢嘅銀碼太大，未對到，咁啊就同話揾 找錢， 唔係揾你賤使費，冇得找啊，大佬唔使，即係個賭都買都唔止啦，都買到啦。 叫你找俾佢點找啊？ 屌你老味， 億歐羅找翻 你老味，揸住500亿冚家產，真係夠姜，布吉賭都買一個翻嚟啦。 成个布吉买起啦， 系啊，不过佢哋好多系用天然气啊做借口啊，同梅德韦杰夫影张相啊，落嚟行骗，好多俄罗斯佬而家都揸紧。 哦， 而家喺广州啊，即系有机会讲啦，广州好多俄罗斯佬啊，讲广东话流利过我，讲粗口一流啊。 哦，咁 佢哋全部都系用呢一套咧，喺广州咧困人。 哦， 所以。我哋香港， 我个朋友可能都系俾嗰啲俄罗斯佬困咗喎， 因为觉得话鬼佬可信啲， 系 啦，即系容易落搭啲，因为佢皮肤唔同。好似我哋香港其实啲骗子，头先你所讲啦，好似其实咪有香港骗子困过大陆佬，系咪啊？屌你老尾，偷咗架车翻嚟，屌你老尾，仲执捻埋你20,000蚊系嘛？ 系啊，20,000蚊，唔系啊，20,000蚊。如果你冇出事咧，收租咁收啊，个月收你租啊。系嘛？咁佢又唔识，有租单面攞埋张租单出嚟， 系嘛？即系所以我未咁讲咯，啊！所以啊，其实香港都系好多都系骗子啦，吓、啊。 咁啊，骗子咧，咁啊，依单其实都系小事啦，即系你话可能 刑期重啊， 可能有趣啲，系刑期一定好重嘅，因为你牵涉到嗰个咩嘛，牵涉到嗰样嘢系即系嗰个伪造文书咧，之前好似有看更啊。佢为咗要去做看更，将自己年龄改细，咪持有伪造文书咯。嗰、那个做一张假嘅身份证，跟住去攞个保安证，咪可以谂住去打工。 报晒几年啦？ 报晒咗唔知3年啊，3-4年啦吓。咁嗰个好似都要判几年嘅都，即系逢系伪造文书就好重。 系啊， 吓、啊、即系呢个 尤其商业用途嘛。 系啊，咁啊，咁啊，呢次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咧休息一阵，下一次翻嚟再倾啦。 拜拜。